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跟大家見面，今天就講呢個 Terminator， 相信真係即係大家都好中意睇呢個系列啦。 咁你街邊你見面都有 Terminator？ 見唔到啊！ 非常之多都唔奇啊！ 萬聖節嗰陣時候就見到啦。我未講之前要介紹一下就今年呢個香港亞洲電影節啦。咁你睇咗幾場啊？ 我都係睇咗一場嘅啫。 嗯， 原本佢首映嗰日咧就諗住睇兩場嘅，咁但係睇一場咧，因為夜晚都有啲氣氛嘅問題咧，咁都決定唔睇啦，早啲走咗啦，啊，咁樣就睇嗰部你都有睇啦，係啊， 再見預告。 佢基本上原來佢嗰日咧就有兩場嘅，佢搞錯咗，將佢調咗7:00嗰場，啊，咁樣你睇嗰場咧即係叫 9:50啦， 係咪明星場嚟㗎？係 啊 係 啊， 明星啊，你嗰場緊要啲咯，離曬譜咯，可能係將我個位掉去之前， 因為你坐個位咧就原來係啊張國明導演側邊嚟嘅，咁我就變咗同佢坐， 啊，可能係咁樣嘅， 咁我哋就學 啲唔係佢呢個係你特別去介紹啦，其實都好嘅，因為佢呢一次電影節咧，你會睇到咧，其實就講俾大家聽，響11月、12月嗰陣時係非常之多香港片，咁啊會用呢個電影節咧，即係率先都講俾你聽，仲有啲乜嘢咧就會做，而跟住咧，我諗佢都會安排或者係超過5場。左右咧，咁佢咧就變成，因為你超過5場之後咧，就有一個規定咧，就可以當係2019年嘅香港電影嚟嘅。 係，總之就嗱臨啊，即係2020咧就唔使驚冇片去入選。 佢其實唔係話驚冇片入選啊，其實可能好多時咧就驚2020咧都唔知仲有冇。嗰個佢嗰度咧就不如盡早咧爆咗。有個 copy 喺度嗰陣咧，都當係2019年先啦嚇。而家唔知未來事嚟噶嘛，未來嘅戰線係點樣樣唔知㗎嘛。所以有好多可能超過10幾部都唔奇。 咁啊，大家即係留意一下啦嚇。因為咧，我發覺咧，無論嗰個片嘅質素你話好定唔好啦，就港產片咧都去到一個。即係所謂十字路口嚟， 係樽頸位啦， 樽頸位啊，你一定要改啊！咁我事實上見到好多而家拍片嘅方法都改咗嘅，即係風格上都改咗好多，即係係一種俾我係一種希望嘅，希望意思係咩咧？係即係可能你唔一定要同以前比較啦，你都唔需要啦，你總之就係去到一個咁嘅環境，即係大家要諗一條新路出嚟，新導演亦都多咗好多。 是 啊，所以我覺得就即係大家係不妨留意一下， 我哋可以討論嘅。阿台長，因為你可能因為你引起呢一個話題咧，咁尤其是2019咧，我諗都有一個歸納咧，你會睇到，因為環境係唔同曬㗎啦，創作嘅方式咧都同以前嘅資源都已經有好大嘅分別啦。即係但係簡單啲嚟講，譬如好似你剛剛做嘅嗰個叫犯罪現場，或者我哋睇嗰個叫做再見 UFO 咧，或者嚇即係嗰類嘅電影咧，你會發覺咧嗱，好似犯罪現場，我問個導演咧，佢都話其實係個古仔已經2009年嗰時已經諗咗出嚟。咁但係咧就因為製作啊，同好多咧，即係想搞好啲嘅，嚇咁樣就所以咧有陣時咧就差唔多要10年咧，咁至個戲咧就真正嘅出到嚟。咁呢個 UFO 你都睇到，佢你覺得佢呢個 idea 咧，即係如果題材嚟講係喺香港類型嚟講係都比較偏嘅嘛，而且佢用呢種方式嚟講，唔係科幻片啊，又唔係乜嘢，係成長戲啊嘛。咁啊！但系咧，你睇到有個心機喺度。咁呢種心機咧，你會睇到咧，其實大家咧，即係響呢個時刻咧，都覺得咧，其實質素啊，同埋自己嗰個叫拍攝嘅嗰個自由度咧， 緊要 啊！ 即係你個製作嘅龐龐大咁樣嚇。咁話說有另外一個導演就喺中國嗰度咧就。即係、想拍呢個《鹿鼎記》咁，結果就 出咗嚟咧個新聞， 花盡心思就結果， 喂， 真係 咁唔單止佢添，因為佢呢個叫做後話嚟添噶啦。你之前譬如徐克導演啊，咁佢都係。一直咧，即系都好想拍《神雕俠侶》，已經籌備咗好多年，咁啊，已經咧，即系去到七七八八係可以開嘅嗰時候咧，就喺年頭嗰時都講話，政策咧就話唔俾拍古裝片，古裝武俠片，嚇，咁佢嗰個古裝宮廷片啊更加有問題啦，宮廷嗰啲叫搞鬼戲啊，喂！《鹿鼎記》 所以即係有時世事難料啊。咁我哋講翻就即係呢一套戲啦，因為呢套片實在好多嘢值得講啊。咁第一個問題咧，就即係我諗大家都環繞套片咧，今次咧就James 金馬倫咧掌舵啦。嗱、我唔知道用掌舵呢個詞準唔準確，因為佢雖然唔係導演啊，但係咧就因為而家先有六部嘛。其實前面那兩部是他拍的，咁出了個 franchise 出嚟之後咧，跟住佢就好像撒手不理啦。聞説咧，佢亦都唔係太高興之後嗰啲古仔嚇。 咁今次咧就係第三集嗰個咧，係 啊， 個女機人嗰個咧。 咁佢今次咧，佢翻翻嚟佢即係當然佢你大家唔好指望佢做導演啦，因為佢有好多大 project 搞緊噶啦。咁佢就做監製，同埋文書個古仔個概念，佢諗出嚟嘅， 即係所以嗰、那個好明顯 個 story 本身有佢嗰個 credit 喺度噶。 我諗因為佢嗰個原因咧，就嗱、那個古仔嗰個有個幾明顯咧，即係一個科幻嘅情節改動，好正添嘅，我覺得以概念嚟講啊，咁啊，尤其是咧，就將即係莎拉，即係依個作為母親嘅呢個角色，之前係女主角嚟啊嘛，再擺翻上大銀幕啊，即係之前電視片集都有佢嘅，但係擺上大銀幕咧，就將呢個叫女英雄啊，即係之前有一個母親。被保護的又變成一個英雄呢、我覺得今次他很有型的，同埋因為個角色咧扎實、有感動位添嘅， 咁呢個問題都值得討論嘅，因為點解咧？就聞説咧呢套片咧，佢哋阿詹姆斯金馬倫翻嚟掌舵咧，就要鐵三角，有佢自己啦，有佢前妻啦。Linda Hamilton 啦，咁啊仲加多個大隻佬Arnold Schwarzenegger 啦，即係阿諾斯華辛力加啦， 已經變咗老機械人啦。 咁老機械人都係一個問題嚟嘅，點解機械人會老咧？呢個係一個好大疑問嚟 嘅。係啊，咁覺得死兜都其實而家都唔係好完美嘅，嗰個答案未完美。 點知完美啊？嗰個編劇好坦白講啊，范博偉有好多嘅，就咁，但係咧，即係我唔知有幾多同唔同意啦。我哋作為即係第一代個 Terminator 嘅影迷咧。真係肯定第一代嚟噶， 係肯定。 嗰陣時係冇人認識佢哋噶，大隻佬人識少少啦，唔係好多啦。同埋大家唔知道大隻佬以前做過龍記噶 ，OK。 佢剛剛係有少少知名度咧，就拍咗嗰套叫《霸王神劍》。 Conan the Barbarian 嗰陣時紅嘅開始， 開始啫， 開始。但係你即係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啦。以前有一部好舊嘅片咧，應該Robert Altman 拍嘅啦。就是 Marlo 啊，神探馬如龍啊，就那套片好 offbeat 嘅，好另類嘅， 記得， 就係阿伊利洛高做Marlo 噶嘛，咁亦其中有一個鏡頭就講大隻佬除衫嘅啫，原來嗰個就係佢嚟嘅， 咁佢 得個鏡嘅啫嗰時， 係唔係嗰個有印象嗰、那個都，因為佢嗰時咧就傑美先生係 啊， 好出名噶啦，咁但係咧即係都覺得嘅佢嗰個叫橡膠厚面咧，唔係咁多氣， 識做戲同埋個髮型咧，就可以講下災難性啦。咁啊，即係收尾 Terminator 咧，就開始執一執佢。 係，咪啱佢做？ 啱佢做。 係，因為咧，佢都係一做機械人嘛，所以 唔使做好多演技，唔使演技啊嘛。咁一炮而紅啦。咁問題就嚟啦。咁跟住咧就個女主角同埋個導演咧就搞埋一堆啦。 係結咗成個婚添嘅， 係結咗婚，結咗兩年，跟住離婚啦。咁離咗婚嗰陣時就攞咗$500,000赡养費， 都係女鐵士嚟嘅。 係啊，咁但係即係我哋講呢番啲資料就唔係話挖苦個女主角，而係話咧，即係Terminator 咧，其實套片係佢咩嚟嘅？咁大家睇到側邊呢、這個，即係當其時佢揸槍。 這個、 因為第二集嗰時都已經好勁㗎啦， 大副黑超咁樣係嘛，仲粗到成身肌肉咁樣，咁呢啲就叫型啦。型咧就係大家就好想一路好想啊 ，Linda Hamilton 咧就。即是出 回 來去做這個角色的。 頭先你記不記得呢，因為呢他第一集呢、其實他用一個、因為可能他的計算呢都不算好、他用他來做玉女形象呢、是其實不行的第一集。 不是，如果你望真他不靚的。 他是不是，但是比媽咪型就 OK 很多。他第一集的時候呢都覺得哇這個女人這麼大嚿、但他呢就是即做是要 受保護的一個女性呢、但他是 B 級片，當時其實、都不是那麼跳出來的，但是去到第二集呢就已經跟、可能詹姆斯金馬倫導演有 feel 的、詹姆斯金馬倫呢即我想那時候都有意將他打造呢，你看你覺得他意見是不是都對、因為他之前就剛剛都拍了 Alien 2嘛、將薛高尼韋花的在 Alien 的那種叫做是打女的形象呢就在第二集就更加發揚光大、而且他這個因為薛高尼韋花話實都不是自己人，他呢就這個 T2 的時候呢他都將、這個 Hamilton 呢就改造、但呢就個形就即刻不同了、哇那個健美，他如果說當時即其實到目前來說呢即說叫女性這些 打星的形象呢除了薛高尼韋花之外呢就揀佢噶啦，即係喺八十年代嗰陣時， 佢跟住打嘅意思就話咧，佢就唔係真係打得，但係咧呢、這個就是導演嘅功力咯，即係佢揾到個格出嚟，即係呢個格咧當然要執啦，但係一執咗完全係唔同曬。我你譬如話佢扮嗰、那個做嗰個 waitress 嗰陣時候，即係做嗰個侍應嗰時候，喂你真係睇唔出佢有腥味喎，但係佢一轉身咧，佢一轉咗即係。掃曬啲肌肉出嚟啊！揸住把槍，戴副黑超咧，你真係睇到就係、 是， 喂，你真係掂噶嘛？即係你嗰陣入腦噶嘛，入曬腦度噶嘛。 同埋我諗個設計就仲做一樣嘢好巧妙嘅就係、佢拖住個仔。即係呢個仔咧，就即叫未來嘅主角大家都受保護嘅嗰、那個John Connor。咁啊，依、這個叫母性嘅嗰個形象咧，我諗當時咧就好多啲僆仔咧都好想有個咁嘅媽咪，揸住把槍，好似即係美國都有個經典嘅咩鐵血娘子哥利亞咁樣嘅咧，係啊保護一個兒童嚇、即係咁樣嚟就嚇。 我打機啊，係啊 John Cassavet 啦， 係啊係。咁樣所以佢嗰個形象我覺得呢即、可能很多聽眾朋友未看，但如果 fans 都看，其實我覺得他因為今次呢他這麼好看，就其實大家是記得第二集他那個形象，而現在這個呢縱使那個導演不是詹姆斯金馬倫、但是呢死侍這個導演呢、都我想他都是 fans， 他都覺得這樣好看的了，這樣你去拍阿莎拉 的、所以文雪呢就喊他出山的、他就現在就憂咗悠哉的了，他都不是很 肯 的、一定 要那個 X 已經有這麼多東西在手上、 個 X 就回來喊他他就出來了、出來做就變成阿婆了大佬 我覺得有型啊有型啊 你有沒有型呢，我就待會先說、但是呢這部片呢即係文説在美國那邊個一般意見就話其實是阿 Linda Hamilton 孭飛嘅，即係揾阿婆孭飛。 係， 即係你其實好好少噶，即係、因為咧文説收尾話去做翻 Sarah Connor 呢個角色嗰個女演員都唔得啊，孭唔到飛。咁冇咗佢之後咧，連阿洛舒華辛尼加都孭唔起套戲。 係啊，而家 係啊，即係你呢個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啦， 而家唔打，即係唔係一個打嘅形象嚟嘅、我覺得佢今次佢都做幾好嘅、但係你睇成個形象咧，你睇打啊，睇型嘅都唔係睇佢嗰個，唔係睇佢嘅嗰邊，反而真係睇到呢個祖母嘅、這個媽咪嘅形象嘅。 嗱、所以套戲咧係我諗有部分係為佢而寫嘅，即係特登嘅。嗱，你睇落好簡單啫，因為點解咧就係、是。三個女性，即係佢可能有一個暗示，就係將來其實係女性話事嘅，呢都唔係男人，入邊真係冇乜男人嘅。就一個係過去，一個係現在，一個係將來。即係如果我哋去分嘅話，就係 Linda Hamilton 飾演嘅呢位 Sarah 就是過去，而家就係個墨西哥妹係 Danny 啦，將來就係 Grace 啦。咁佢嗰個即係嗰個編劇嗰個 concept 就咁樣嚟嘅。不過即係我想翻頭先嗰個即係呢個 Linda Hamilton 呢個問題啦。如果你作為編劇咧，即係或者導演咧，其實你遇到好大難題喎。即係當你個 franchise 即係呢個系列咧就成功咗嘅時候咧，喂，萬一有個主角佢唔濟咁，你都幾頭痕。 係啊， 我哋好經典例子啦，黃飛鴻。即是讲緊阿李连杰嗰、那个佢做咗佢唔做喎你搵赵文卓嚟喂打得定唔得㗎，因为真係好大一个疑问㗎嘛。 除咗佢之外，咪就係笑傲江湖囉，许冠杰第一集做咗之后第二集都係转咗做李连杰咁样啦，有呢啲情况嘅。咁嗰、那个基本上如果咁快即係换呢，其实都或多或少呢就争咗嘅，即係未用尽㗎嘛，嗰个演员同嗰个角色咁样係会带有问题嘅。咁样我諗佢当时呢，即係都你如果用呢样嚟讲嘅时候呢，佢当时佢都觉得咧，即系譬如 T1 同 T2 咧，嗰个过程点解之后咧佢唔出 T3 咧？詹姆斯金文啊，佢都觉得咧，即系都系喺个形象上嘅嗰个处理咧，佢揾唔到一个叫新鲜嘅嗰个位出嚟，但系又唔想揾第二个代替，又唔想整一个前传吓，因为有好多因由嗰个时候咧，咁佢咁样不如唔好拍啦。 即系简单嚟讲咧，觉得佢都唔系好啱佢自己个心意，佢又唔系话嗰啲要等，即系等开饭嗰啲系嘛？ 系 喂，佢有大把 project 搞啦，咁呢个唔啱佢心水嘅，咁就我系费事啦。咁但系大家又记住，头先你讲话等十年啊嘛。喂，大佬呢个等咗廿几年喎， 系唔系佢期间咧，即系都仲有几部咧？咁嗰几部即系詹姆斯金马伦都唔系好满意咧。其实我都唔满意一两部啫，其他嗰啲都 OK 嘅。但系你会睇到咧，果然啊，及唔到第一同埋第二，因为第一系开花嘅时候，哇，嘣，爆炸性好强。第二咧就即系嗰种制作配合就好劲。去到第三咧都已经其实隔咗好多年，同埋佢嗰个讲嘅时候咧都泄气咗嘅，因为佢安排咗个女机人咧，嗰、那个机人咧就同嗰个之前嘅嗰两个机人，即系譬如 T88 啊，阿洛舒华辛力加嗰个型号，同埋个 T1000 啊。T1000 是最犀利嘅，嗰時係即係將機械人嘅嗰個世界，尤其是佢嗰種質地啊，係一種哇水銀液體機械人嚟嘅，哇嗰時係一個好新嘅概念嚟。咁你到第三集嗰時候咧，你會發覺咧，其實嗰個女機人咧就發展唔到嘅。縱使個概念咧，即係你話點都好啦，啊男機人係做一個女性機人，而家都玩落去，但係點都爭咗。 但係點解嗰個電影公司佢唔諗掂先至？去拍咧， 嗱我唔系我谂， 你话如果话食住条水又唔系啊，又搞咁多年啦、啊。 嗱，你其实有啲端倪系会睇到嘅、因为今次咧你就好明显睇到咧，佢要解决呢个 Terminator 嘅嗰个问题啦。而家咧即系都有大陆资金啊，可能 今次呢个腾讯嘅 系往后再讲嗰咩，但系佢个版权落响咧，只得到嗱。Fox 又有份，有几个片头咧都俾你睇咧。其实有好多好多版权咧，喺唔同公司嗰度揸手嘅。咁你如果你能够整呢样嘢，第一咧版权咧呢个问题咧就相当之大啦。咁、而你要解决咗个问题之后嗰时候咧，你个古仔去唔去到咧？咁样你会睇到之前咧，即系三四五啊嗰啲咧。大部分咧都係照翻 T2 嘅未來嘅發展，即係 John Connor 大咗、就變成一個世界嘅嗰個叛軍嘅嗰個首領，咁、一直咧就去即係去做嗰陣咧，你會睇到咧虛極咧有嘢睇，大家有感情噶嘛啲 fans， 但係覺得慢慢都係變咗係純粹動作片，嗱、啲橋唔係好過癮咧，咁嗰個係問題嘅。 仲有一個文說個阿詹姆斯今日唔係太高興，就係、是、所謂嗰個 alternative timeline 個問題啊，就搞到亂 Q 曬大龍啊嘛，所以佢呢次咧佢就發火啦，以前佢全部 write off 曬佢， 但係佢呢個發火勁抽嘅，因為佢嗰個改動咧，佢都冇乜拍出嚟，但係佢講俾你聽咧，以前一直講咧，即係嗰個叫做天網， 其實 SkyNet 嗰個 concept 咧，第二集玩得最正嘅，即係咁啊，跟住開咗第三集嗰啲咧。第三集个发展嗰阵咧， 點樣整都好咧，大哥講，佢第三集講緊嗰個咧，就唔係叫未來世界，而家已經喺度嚟噶啦。咁、而阿詹姆斯，即係譬如呢一集咧開始嗰時候，佢講 Skynet 其實就係2020嘅世界 過咗啦， 係啦，就係呢一個時候，佢仲有一個就係做一樣嘢更加深入咧，佢呢樣咧就掉咗出嚟咧、我覺得佢唔係去得咁 detail 去講，但係咧佢依個嗰説法咧已經令到大家睇。第三度時空嚟噶咯，同埋嗰第三度時空唔係指望未來啊，係突然之間翻翻去咧，係跟住嗰幾日啫，即係出年嘅啫，即係講幾，我覺得呢個概念係幾特別嘅。你細諗咧，你覺得佢講嘅對白只係一兩句，但係咧能夠落取嘅咧，就是、荷里活咧，佢哋就會做一度真係諗咗好耐，或者揾啲科學家啊，依啲理論啊、時空理論嘅嗰啲嘢咧，傾咗 OK 啊嘛，咁樣就我將佢歸納變成咗咁嘅解釋，得唔得？得啊嘛，好就咁去。你可以話呢個可以做一個開始嚟嘅，係成個劇集啊。 不過如果你話即係好忠誠嘅 fans 咧，佢就話。即係阿詹姆斯金融咁搞法啦，以後套片咧，如果話拍得好啲，都係淨係即係一定要佢掌舵噶啦。你其他唔好再搞啦，唔好再去涉足呢個 franchise 啦。 你嗱，你講呢個 point 咧，其實引發我諗都有個都有個啲講嘅就係、是、嗱，而家你會睇到機械人嘅嗰個魅力。原本阿洛斯華辛力加 T 八八。老咗啦，咁樣就唔同啦，打都唔會係靠佢咁樣啦。咁另外咧就女機人，女機人咧即係之前咧即係嗰個 REV 嗰啲咧，嗰、那個就好唔得噶啦。而家咧呢、這個咧就係、是、人係改造嘅。咁我覺得有啲嘢啊得意嘅，同埋佢裡面咧都係講佢嗰個脈衝 嗰個細胞 啊，好勁嘅。但是那個關鍵、就是、等同於第二集的 T1000 的那個機人就是阿九號啊，是不得的、為什麼呢？即係佢做人嗰時候，那個演員是真的不得 嘅。另外個女主角都唔係好掂啦。 你話 Danny 係啊，阿 Danny 咧就真係嗰啲好，咪就係好 Rumble 嘅嗰個養女嗰種。唔知咧，我諗佢係特登咧。即係有依種咁嘅叫有啲拉丁美裔嘅嗰種， 佢嗱呢個就成件成套戲本身核心問題啦。嗱，即係我哋講咧，就係譬如話以前一睇 Linda Hamilton， 佢一操起上嚟，哇！即係好，佢而家就一個轉折，就話佢係一個普通人，跟住佢變成一個半軍領袖，嗰、那個說服力好唔 夠， 好唔夠，完全唔夠。 John Connor 都即係後來嗰個都做。仲好啲，而家咪不過呢集啱啱開始，佢未夠嘅，係啊， 係啊。咁點解即係話我哋批評咗咁多，都仲係好中意睇套戲咧？個原因好簡單，就係因為咧呢套戲咧，其實有啲嘢講嘅。咁大家一睇咧，就係點解墨西哥啦？咁其中一幕咧就好經典嘅，就喺嗰個拘留營嗰度咧，就即係事變。咁另外一個經典就是條美國和墨西哥之間的邊界啦， 係啦，呢個就係 Rambo 又再嚟 呢啲咧，即係前一排我哋講 Rambo 嗰時都係咁樣啦。即係呢個係而家美國人本身嗰個一個好大嘅政治問題嚟噶嘛，就係美國同埋墨西哥之間嗰條邊境嘅問題啊嘛。咁喺呢件事上面咧，阿詹姆斯金馬倫同埋阿杜約表咗態咯。 係 嗱，嗰個好明顯就係講緊嗰個。即係拘留營嗰、那個嗰種問題係嘛？佢就可能即係趁住呢個片咧，同阿 Donald Trump 助下興， 同埋佢亦都咧，即係你無論你喺個場啊點都好嗰度咧，即係你有依個咁嘅計謀，但係佢哋都有嗰啲過場梯， 係啊，咪照過， 原來好易過啲嘛，係 啊， 佢冇乜即係 咁易啊，係咁易就過到啊，真係有度有成啊！ 呢個我諗咧，即係除咗詹姆斯金馬倫之外咧，都係依個死侍導演咧，佢嗰種幽默嚟嘅嚇，因為我覺得佢亦都一開場嗰度咧就懟冧曬嗰啲差佬，咁我覺得都好過癮，即係都有。反叛好似死侍嗰樣嘢出嚟，咁啊跟住嗰個拘留營嗰個最重要添啦。 不過即係 關鍵， 佢衰在佢下半 part 就冇 follow 到呢個 concept。 唔係佢下半 part 咧，我諗佢一集中咧即係想搞個動作啦，但係佢安排喺德州。話要去德州咧，佢你知道德州咩事咧？ 咁啊，成咪即係點解槍嘅咁啊？即係呢個又係詹姆斯·金馬倫自己本身嗰個 obsession 咧，就係槍嘅樣槍嘅問題啦嚇。咁冇槍啊，做唔成戲嘅喺美國嚇。咁咧就其實有啲細節咧，就睇到嗰個導演咧，就真係要表態嘅。 好輕微嘅細節，就係佢哋入去阿Carl啦，即係而家呢個機械人嗰個屋企嗰度咧，佢就切檸檬啊，跟住俾你飲 tequila， 係 咁呢啲又係一啲好好細嘅，即係要大家要。即係表示立場嗰啲啦，即係喂頂整大家整支整支整支咁樣。咁你睇下嗱，其實冇乜必要啊嘛。咁但係佢就要係做呢啲咁嘅場景俾你睇睇。 分明咧，即係大家睇咧，你可能走到眼，但係佢有好多啲細節嗰啲嘢咧，即係你要安排落去噶嘛。 咁最緊要就係佢成套片咧，佢個動機都係喺用墨西哥人嗰個角度去出發啦。咁但係可惜咧，就即係幾個。呢啲所謂 Hispanic 呢啲咧就孭唔到飛咁似，咁我覺得就有少少，即係可能計算方面出咗問題。 我相信佢呢個戲啊裡面咧，佢有一個關鍵嘅因由咧，好似好似 Rumble 啊嗰啲都係咧，就佢想喺而家2019同2020之間咧，就要插支旗喺度啊！我想咧，即係你用呢樣嘢嚟睇雙子任務咧，都係嘅啦。雙子任務咧，好多人即係嗰個叫做失望感好強啊！即係阿李安嘅嗰個做法咧，即係好似再重複翻嗰、那個比利林恩嘅嗰個咁解咁啊！咁但係咧，你睇咧，佢哋其實係插旗嘅，尤其是呢啲大品牌嘅戲咧，喺嗰度咧，點都咧就喺呢個時刻，我諗係2019。是其中一個因由，但2020是最重要的，2020那個最重要的。那這個 Terminator 呢，我覺得尤其是它裡面碰到，即關於一件事，就是大家 think about the future 嘛，未來究竟是怎樣呢？那它這個呢，就它最有條件講呢，就是其實未來呢就在現在你掌握的，在第二集都已經講出來了，就是沙拉呢最後那個最重要的，就是即未来咧，你会睇到咧，纵使系悲哀或者咩，有好多啲嘢咧系世事难料。但系最重要咧，你要即系有一个你自己个心，你对未来有冇期望？咁嗰个咧系好激励性，同埋你可以话咧，佢有一种鼓励作用喺度嘅，嗰个系。 咁同埋今次咧，就佢都扬弃咗一个基本嘅 concept 啦，就系、是、因为以前嗰个喺沙拉個年代咧就係聖母瑪利亞個 concept 嚟噶嘛，就係佢懷咗呢個耶穌呢個即係救世主咧，應該佢懷咗救世主， 一個未來人走過嚟咧就搞大咗自己個肚， 即係救世主呢、這個。咁但係今集佢唔要啦，佢直情呢個將呢、這個即係聖母瑪利亞呢個就 concept 佢抌低咗啦。咁我諗相信如果佢以後做咧，佢就即係唔會再用翻呢個比喻出嚟啦。 佢變咗係保鏢變咗係呢個孤女啦，變成一個孤女，佢等同於自己個仔，即係咁樣嚟看。 同埋我懷疑佢有個睇，好似有個暗示喎，就係、是、如果有下一集嘅主角應該就係 Grace。我懷疑 三個都好重要Grace 咧，即係我諗佢最特別嗱，你好似對呢個演員咧係。都有啲睇法啦，但我覺得有型啊，因為第一佢真係非常之高大嚇，同埋我覺得佢戲咧即係都吸睛嘅嚇，即係比阿女主角阿 Danny 咧就好啲啦，嗰、那個係啊，同埋佢拍埋落阿沙拉嗰度咧。一兩個都是戰士啊嘛，嚇咁嗰個係好強。咁而家咧，其實應該係 Danny 咧，佢係一個叫用腦嘅嗰個嚟。佢比阿沙拉個即係阿 John Connor 咧就有唔同咧。John Connor 咧就係嗰種叫做係問題青年啊嘛，嚇咁呢個咧就真係好好嘅家姐，即係咁嘅形象嚟嘅。 咁呢位女演員咧叫 Mackenzie 你又話 Grace 嗰個係 Davis 啊？咁我就唔係好熟佢嘅，不過咧就佢嗰個身形咧，我就幾唔滿意啊。嗱基佬話佢高大啦，高大我即係必須要認同嘅。但係咧，即係高大得嚟咧，佢譬如話佢幾個人行埋一齊咧，佢出唔到嗰種氣勢出嚟。 OK， 咁呢個就冇得講啦。咁你定咩？定係你個演員就冇計嘅嚇。 我講俾你聽咧，最衰就係嗰個導演嘅嗰種。 品味啊。 系啊， 佢唔系捉嗰种靓女，佢唔系中意捉靓，佢唔捉性感噶呢、這个呢、這个导演啊。 佢除咗衫都系啊，有一场戏佢脱噶嘛，但系佢脱咗，但系大家冇 feel 嘅。 佢依个系死侍嘅精神嚟噶，即系佢唔觉得呢种叫美感啊，或者嗰啲体格， 佢或者唔需要啦。 唔系你点明显咧？就嗰、是、狗，即系阿 Will 嗰狗个，你会睇到佢捉另一样嘢嘅。其实咧，我头先都有少少讲笑成分嘅啫、啊、因为咧喺《詹士金马伦》里面嚟讲咧，嗰、那个体态嘅捕捉咧就相当紧要嘅。 佢個功力好深喎、啊，呢度呢方面嘅功力好深咯、 啊。係啊， 即係譬如話你係史哥尼偉方咁樣，冇、人啦，冇人以前會諗住佢會做一個咁硬朗嘅。 佢第一， 不過即係史哥尼偉翻嚟六尺高㗎，記住。 佢第一集啊，列尼史閣咧捉佢嗰個咧，都其實都唔同嘅，即係有一種即係佢嗰種叫做係船長嘅型。咁、但係咧就喺Alien 第二集嗰度咧，食嗰黎慧花嗰種咧，即係嗰種性感到咩個係拉大咗嘅。咁、但係 Terminator 第一集咧，就即係阿諾斯華辛力加就真係多謝佢啦、因為佢有個 good 嘅 body， 但係佢冇一個正嘅角色俾佢。縱使 Colin 都原來咧唔係太啱佢。 但係我覺得最好嘅咩咧？佢改變佢髮型啊嘛，即係個髮型一執一唔同咗就完全唔同嘅事啊嘛，真 係。係嘅，同埋嗰件皮褸啊， 係啊， 嗰件牛仔褸係好正。 仲有嗰、那個黑眼鏡啦， 嗰架電單車。 電單車啦嚇，咁、幾樣嘢夾埋佢，所以佢今次都有少少懷舊啊，即係佢都放低咗一個 get 一個 shot， 就話佢放低咗個。嗰、那個太陽眼鏡嘛， 係嚇唔戴，即係咁樣嘅。呢個咪就係死侍導演佢嗰個品味咯，唔好戴。 咁大家睇到啊，側邊嗰張相都係啦，即係個 impact 唔出咯。 係嗱，因為咧佢阿 Grace 咧，即係中間嘅嗰個咧，佢如果著呢啲衫，呢啲即係就係 T2 嘅打女衫嚟噶嘛，冇型嘅你睇，係 冇型 嘅，同埋佢。其實就佢唔係話即係個模型，但你咁樣就咁擺個款喺度咧，硬崩崩頸度咧，咁啊梗係唔得啦。 但你睇佢佢夠粗過嘅喎，佢又起曬剪嘅喎。 係啊， 佢其實理論上咧，佢就應該即係夾翻阿以前阿 Linda Hamilton 嗰個啊嘛。 所以 咁但係就 係啊， 即係差少少咯。 呢個就係一個叫做造型學咧，裡面嗰度好好細微啊。即係有陣時你譬如呢啲戲咧，我哋除咗睇佢個故仔得唔得嗰陣時候咧，因為呢啲咧即係。去到那個叫八十年代都已經咧，好注重呢一個咁嘅設計噶，造型形學上嘅設計。點解咧？玩手板啊嘛。嗱，而家你擺上嚟咧，阿莎拉係都係最型嘅。嚇、但係黑超揸住嗰個槍，嚇、個擺嗰個型。都是很有型的。咁啊，呢啲造型學咧，裡面嗰度其實佢香港都吸收了不少嘅嚇、即係有一班人咧，都佢個設計，譬如好似小東啊，或者阿林永東嗰啲咧，都係佢會捉嗰個造型嗰個 style， 即係做咗一個 style 咧。其實有喺荷里活嗰啲戲嗰取經嘅都 係。嗱，咁至於話阿 Danny 就完全係唔掂啦，可以講啊，即係我諗大家都同意啊，即係。 唔系呢个，因为咧呢、這个我谂佢最重要咧，点解系咁样咧？因为可能而家大部分嗰啲佢嘅嗰啲中意走入去睇嘅嗰啲都系咁嘅型， 系嘛？咁唔系噶嘛？唔系你唔系想睇翻自己嘛？即系你想睇一啲 呢个咪就 系 最大坏咁咯？最大坏咁，即系佢冇向上心向健美嘅嗰样嘢睇，因为佢可能佢觉得咁样咧，你就会变咗一个公仔， 系啊， 即系我谂而家嘅心态嚟嘅吓。咁大家個美感係唔同咗，即係嗰種美學嘅觀感啊。 咁另外一個就可以講嘅就係話咧，因為今次有幾個即係都好長時間，即係長者啦，應該真係講叫長者啦喺度啦。咁內心戲咧，其實都寫得多咗嘅，寫長，即係唔同以前啦。以前就即係嗰個動作 一點即止咁。 咁今日。即係今次要俾多啲，俾多啲對白佢講。咁但係咧，我就覺得林德莫頓係得嘅，係得嘅，真係有幾場戲咧，佢係一個演員，真係一個演員嚟啦。咁至於 Arnold Schwarzenegger 咧，都 OK 嘅。即係都即係叫做開始有啲內心戲俾到大家啦。咁呢個係原因就係好多舊朋友今次翻嚟啊 嘛。佢咪好過，佢咪好過啊！史達龍 Rambo 嗰個咧，因為佢對屋企 嗰個咩，尤其是嗰、那個即係阿 Rumble 啱啱最近嗰集，阿嫲嫲冇化學作用，呢、這個咧你會睇到，你會睇到咧，阿洛舒華星而家即係個導演咧都安排咧，即係。出少少啫，但都有個交代。其實我覺得整得幾好，同埋配合到阿洛辛華、阿洛辛華辛利加啱啱做完咗州長之後咧，嗰、那個形象嘅改變。咁、但係其實我都唔係好收貨，因為佢之前咧有一套咧，我唔知阿、台長你有冇睇咧，就係、是、講佢個女變咗做殭屍啊，嗰度 Maggie 啊。 冇， 嗰度好睇，佢又走去城市揾翻个女，然后咧就将个女咧就带翻去嗰度咧，即系带翻佢自己屋企嗰度咧。而嗰个女就阳光小小姐做嘅，咁啊而家僵尸乐园佢都系其中一个角色，咁啊佢系变僵尸嘅，咁啊嗰部。同埋另外有一部咧，佢咧就做一啲边境嘅嗰啲市长，唔系个镇长。咁啊呢两部戏咧都系阿奥洛斯人星尼加咧叫后市长阶段嗰时候咧再出山嘅嗰啲重要戏。咁啊呢部嚟讲咧，其实相对之下咧就一定要有佢，同埋佢形象系叫 keep 到，但系未有一个新嘅嗰样嘢出嚟，所以佢都系争咗啲。 咁就呢部片個弱點都相當之多啦，咁亦都有少少奇怪嘅，就係阿詹姆斯金馬倫今時今日佢孭得個名上去咧，即係照計就應該做得好完美嘅。 但係我覺得係最精，其實都好精彩嘅，因為佢將嗰、那個，因為佢依個古仔嘅源頭，佢最受歡迎咧就係話佢將一個叫未來世界嘅嗰啲人。走咗個而家我哋嘅今時今日，咁啊當然開始嗰時係八十年代啦嚇，咁而家咧就想藉著咧，即係有一啲叫行動，一種叫做係殺人嘅行動咧，嚟想改變未來嘅歷史嚇。咁啊呢個咧其實今時今日都做受用嘅，但係呢個叫時空穿越玩出嚟嘅呢種叫追殺電影咧，去到今時今日咧，你會發覺咧。而家呢個叫做係呢個版本咧，佢就第三度改變，因為第一度出咗嚟之後嗰時嘅，只不過係時空穿越嘅愛情片咁解嘅啫嘛，冇咁大嘅野心。但係第二個咧就已經定咗天網啊，嗰、那個咧就對未來嘅世界咧一種叫用電影嚟預兆。咁但係今次咧佢咧就最明顯咧，佢都講俾你聽。原來接班的那些拍的那些他不是滿意的，而他告訴你，因為你就這樣專督天網的那個呢就不夠的，因為天網呢那時他們的那種設施呢，現在你很多人都已經說已經在這裡了，因為複製人啊、複製機械人啊、用天眼啊那些 去看整個世界呢，全部有了的，很多戲都拍了，為什麼都仲系揸住嗰样嘢，你冇一个叫新发展咧，咁所以佢今次我觉得佢最主要咧就系用一个办法咧，就系将嗰样嘢停一停，唔系 reboot 佢，而系再加多一个层次喺度，咁所以佢讲咧，佢话其实嗰班即系嗰班阵容啊，系最紧要嘅，即系未来世界咧，即系天網的背後的那些行動的那個架構、我覺得很犀利的。 今次用這個名字就是 Legion， 這個呢就應該是來自聖經的，一個聖經裡面記載耶穌驅魔的時候呢，那個走出來的那些靈體就說 We are Legion， 就應該是講暗示，就是其實是魔鬼來的， 後來走入了那些豬啊那裡，然後跳崖死了，麗君他就麗就是麗鬼的麗， 所以就但是呢就他貫徹不到，即是跟住下來就沒有用回這些比喻在這裡、 不是，所以 我就說那個呢，就是應景的呢，就是因為他在現在這個時候上呢，我們都之前呢那套雙子任務呢都有提及呢，就是踏入一個2019年的十月呢，就是 Blade Runner 2020的那個戲劇時空來的，因為他這個那個戲劇發展呢去到2019年的12月31日呢，未來世界改變的了，就是這樣。我覺得他現在這個呢，他將那個天網變成說不是最重要的，那個麗君就是這個呢，就來自聖經的那種叫死意識呢，這個未來也都是就是 將嗰個古仔咧就變咗 Ghost in the Cell 啊，即係攻殼機動隊裡面嗰個概念啊，即係話一個機人，但係個機人其實裡面咧佢有一種，如果佢有靈魂喺度，即係依個亦都係 Blade Runner 嘅嗰、那個那個概念整出嚟，又係攻殼機動隊過嚟。咁佢 Blade Runner 攻殼機動隊咧，其實大家講嘅嗰個時空咧，即係其實都有咁啱得咁巧咧。第一就差唔多咧係2020嗰啲時刻嘅，第二。是很香港的、所以我覺得它好玩之處呢，還有在今年呢來出這一部呢，縱使其實這部呢你會覺得整個感覺呢，因為它已經是 A 級片來的，但它其實是 B 片 的方式來去拍的嘛，但它都要去，但是想在這個時刻呢怎樣都要整一個新的陣容出來。 你意思說這套片都有些倉促是嗎？ 有的，明顯的，你看到他那個，我想呢，即那個倉促的因由呢，即幾部分啦，有一個即那最大的部分呢就是有筆錢、一個即 騰訊的， 是騰訊的大資金來的擺在做不做、那個想下子做啦，不要啦，去啦，總之不要那麼壞、其實你會看到他現在他那個拍法呢，就不你說差點什麼完全都不會覺得是衰的、為什麼不吃了它呢，就是這樣的、 你說剛才我們雖然有些批評，但是它如果譬如說它整套片那個、流暢和它動作場面，它導演本身是掌握得 很相當之好， 還有我想它是擔心呢、不要等了、沙拉已經未睇啦，咁嘅年紀，阿洛斯人生而家 再等佢唔掂噶啦，唔做噶啦。 阿洛斯人生連個波肉都唔俾你睇， 好啦，都唔除得衫啦，而家 梗係啦，係啊，佢都係要著一件嗰啲好好嗰啲美式嘅嗰啲即係嗰啲老人家嗰啲衫。 其實可能係咪因為咁？點解即係因為要就佢，所以就嗰個角色要咁寫法，即係就佢嗰個而家個身體狀態。 咁多多唔係咁，我諗多多少少嗱，唔係佢依個仲佢依個形造型味就同阿史塔龍嗰個味嘅好接近啦、一種即係嗰啲而家美國嘅嗰啲小鎮，但係佢有文化嘅嗰啲，即係都係中產嘅嗰啲人嘅嗰種咁嘅形象，咁嚟做出嚟嘅。咁我覺得佢係啱嘅，佢依種叫話啲阿洛斯特辛力加嘅嗰種後州長呢個時期，咁佢又而家都有又唔介意出嚟去拍戲嚇，咁又攞呢啲型咧俾佢去做，其實我覺得都無可厚非嘅。咁亦都可能都唔想叫佢喂露下啲肉俾人睇啦咁啊。 咁呢個睇佢自己嗰個心態點樣啦，即係如果譬如你去到今時今日，就好多方法補救到嘅，即係問題你自己即係願唔願意咁嘅方法去？ 唔係你就算補救咧，唔過癮啊嘛，你都知係特技嘅，你可以做到全身赤裸都得。但係我覺得佢今次開頭嗰時咧，兩個女嘅嗰個未來戰士咧，兩個都冇型嘅嚇。女嗰時候咧係要睇咗一大雞咧，佢解釋咧，自發覺原來呢個係女人嚟嘅。我唔知道你明唔明？一周跌落嚟嗰時候咧，即係都話哇，呢個咩人嚟啊？ 唔係，我咪覺得呢個問題咯。即係佢個身形有少少，即係不男不女啦，可以講話。咁係咪係好處定唔好處，就留翻俾大家去評價啦嚇。咁至於就係話嗰個戲嘅弱點咧，就以詹姆斯·加馬倫嗰個排頭嚟講咧，個機械人嘅設計有少少問題啦。即係如果你話去到呢一集佢掌舵，咁個機械人本身應該有啲新嘢出啊嘛。佢而家新嘢就係兩個咯，即係變咗兩係就係咁多咁簡單，其他嘢就冇乜嘢。 其實呢兩個嗰個係之前都已經個概念都係出過嘅，不過設計有啲唔同咁解。係事實上唔夠型，擔當唔到係一個叫新品種，因為我哋其實係啲 fans 咧，好追呢、這個。設計嘅，即係譬如佢好似後來嗰個第四集定乜嘢咧，佢都將阿洛斯特辛力加嗰個 T8000咧，都講翻個咧，之前都做一個型號嚟嘅，咁因為嘅係滿足到嗰、那個即係嗰啲 fans 咧，佢對依個發展啊，成個機械嘅嗰個型號嘅發展，這個、呢個咧就基本上我諗大家睇嗰時候都係同第二集嘅 T1000咧嚟有做對比咧，無論個演員或者嗰、那個機器的設計 咁我諗大家都會比較下咧，爭咗啲嘅真係。係 啊，咁、但係佢亦都堅持啦，就係、是、嗰個機械人都用翻呢、這個即係所謂 Hispanic 啦，呢啲即係中南美洲呢啲演員啦。咁所以整體嚟講咧，其實個導演係有啲嘢要講嘅。係、 啊， 就係、是、今時今日咧，嗱，你白人啦，唔好再諗住你哋自己即係。乜嘢你哋都主導曬噶啦，應該出翻嚟有啲咩咧？就係嗰啲拉丁裔嗰啲咧，佢哋而家上位噶啦嚇，咁你大家就準備，即係個心態要調節啦。 係，即係對於呢個時刻咧，個政權裏面嚟講咧，就係你班真係叛軍嚟嘅，真係你諗呢啲嘢咧，都係即係叛軍嘅意識嚟嘅，真係。 咁問題就嚟啦，即係今次搞即係做呢套戲啦，咁你覺得咧就再多一集得有冇可能咧？ 有得嘅，係啦，因為佢主要咧，佢我諗唔會好耐添啊，因為佢嗰個目標咧就係篤向即係喺呢個叫做係1998年嘅22年之後發生，即係。Exactly 就2020啦，咁佢都講話未來咧，即係已經如果你睇嗰時候咧，佢口頭都講咗就係沒有 John， 即係未來沒有 John Connor 嘅嗰個時候嚟嘅啦，係有另外一個咧，就係原來嗰個咧就係阿 Danny， 即係依個叫做係21世紀初嘅依個。受女會變成了一個英雄嚟嘅，甚至佢有依啲嘅新品種嘅嗰啲人再做人嘅機械人咧，都係同佢咧即係有一個好密切嘅嗰個關係聯繫嘅。咁我覺得佢展開咗一個新嘅戰線出嚟嘅，咁即係將成個嗰個故仔咧再套入一個咧好關鍵咧，就係話。未來的一個有一班呢啲叫機械人做主體嘅一啲咁嘅權控世界，同時咧呢啲叛軍咧，即係喺人同埋機械人之間咧，佢哋自己咧要諗個辦法咧，將自己進化或者係人同機器嘅合一，嚟變成一個咧即係未來嘅新人種，而嗰個決勝之間咧就喺呢個2020嘅左右嘅時刻嚟嘅。我覺得是過癮的， 佢而家佢有一條線可以 develop 嘅，呢啲次就唔係 develop 好多啦，就係話咧機械人咧佢磨得咁上下咧，佢自己就有良知嘅，即係你可以問個機人，以前就冇得問啦，但係可以問個機人你有冇良知啊嘛，係嘛，即係分呢個黑白啊嘛，咁呢條線咧理論上就可以即係將來去發展咧就係、是、機械人之間自己大戰啦，咁、以前好似。即以前就不是做得太多，但是這次就即開始有這件 事。是啊，他 T2 都有的、因為 T2 最正的就是阿洛斯和辛迪加，他在那個叫開車的時候呢，他見到 John Connor 哭嘛、他就問他你那個，即他很留意他那個為什麼會有眼淚流，而他知道他機械人他沒有這個function的、同埋佢唔明白人啊，點解會喺嗰刻咧就會傷感流淚？咁啊 ，John Connor 咧，即係雖然係僆仔，但講出咗咧，即係講出咗一個道理咧，就令到呢個機人咧就開始升勁嘅。咁、所以佢而家呢一個咧，佢係好接住， 即係接到嘅、接到鬼嘅。 呢、這個 T88咧係成長咗啦，所以佢就亦都化身咗做一個養父嘅嗰個角色出嚟咧。佢你會等同於佢好似小木偶咁樣。在度學緊人間嘅呢個世界， 佢可以其實可以發展到佢慢慢變人嘅嚇。咁但係嗰個 concept 又完全唔同咗啦。即係點解咧？佢前嗰幾廿個好強一樣，人同機械人係唔同噶嘛。咁但係而家可以慢慢個界線開始模糊咗啦嚇。咁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咧，佢個戲好似似乎都冇解釋，就點解佢會揾到佢兩個啦？即係佢坐喺嗰度咁，佢喺德州咁，佢點解會？會知道阿 Sarah 會改入去佢嗰度啦，咁但係呢啲就小問題嚟嘅啫。 唔係佢而家呢個係講係阿莎拉揾佢哋噶嘛？ 唔係佢 text 佢嘛，一路一路 text 緊佢嘛，佢唔知佢係邊個嘛？ 係阿T88， 佢咧就因為咧佢同阿 John Connor 有種 promise 喺度嚟嘅嚇，但係咧即係佢喺裡面嗰度咧，所以要for阿 John 噶嘛，係嗰、那個嗰、那個一人嚇， 即係同佢之間有一個呢、這個就接翻佢喺開頭嗰時候佢打死佢嗰段， 係， 但係嗰段我有少少疑問，嗰段係咪以前拍王嚟？好似我冇乜印象。 唔係嗰個全部都係關，全部係而家嗰啲即係做出嚟噶啦，一睇到其實都嗰個係好嗰個係根本係好塑膠影像 嚟嘅，但係嗰、那個， 所以佢都處理唔係處理得咁咩嗱聲解好頭先嘅。 男仔肯咩？喂，用咗佢個版權喎。 唔係肯嘅，因為嗰個咧應該咧佢咧就係用翻佢嗰個型。而家咧即係唔難做噶啦。而家依種咁嘅叫做年，即係年代，你將佢嗰個叫後生版嗰個整出嚟，咁啊揾一個人。一个演员做了之后呢、就全部 mapping 佢上去，咁就都做到噶。 生死时速啊 ，Paul Walker 嗰个情况啊嘛。 系啦，咁啊唔难做嘅，而家系咁佢，所以佢而家做嗰、那个佢唔落墨咁多咧，就即系佢即系因为你会睇到咧，而家睇到好特技，因为啲动作其实最难去处理，咁啊都好特技化，咁但系佢就情节交代就算啦，即系咁佢系啊。而家咧就即系拍戏咧呢样嘢咧就已经即系。在荷里活裡面來說，其他地方都做到的，不算是一個太大的難度。 個演員死了都做到的。 是的，如果離曬了，即譬如譬如香港都很悉心，譬如鄧麗君和李小龍，都已經有很多做了一個軟件，其實都出過來的，即 perform 過來的，不難的。那句就是反而他最關鍵，即這個製作的問題呢就他們解決到，但是呢最重要的譬如第二集就是那個高科技的那間公司，即做了 Skynet 的那個公司，那個黑人的科學家呢，他就見到 Terminator 的那隻斷手，而引發起他這個天網的那個出來， 他今次是斷手又斷手 了，那他這個呢那時候就一個很正的 concept， 現在呢這個呢你會看到他只不過是一個引子，就是 Danny 呢你會看到他在廠裡面那裡呢，這個新的那些廠裡面呢已經轉了做很多，即是一個新科技的過換的期間的時候呢，其實大家都覺得他是應該留在公司有做的可做之才的，他應該有一種天分，而這種天分現在未表達到出來、樣我想他就是應該即由那個叫 Skynet 去到這個麗君 的那個階段，那裡呢這個、Danny 呢他本身呢他的頭腦是令到咧，即係嗰個未來世界咧，佢睇到呢個世界咧，即係會朝向一個如何嘅極權嘅國家嗰度咧，而佢揾到個辦法嚟去擾亂咗嗰個行程嚇，想個世界回復翻好似阿 Sara 嘅嗰個理想啊，係嗰啲即係大家可以喺公園嗰度玩，好自由嘅一個世界 咁。咁佢最撈尾咪去到話，即係翻去嗰個小朋友嘅一個天地入邊咯。 係呢、這個就係佢 T2 咧裏面嘅今次啲，大家都話佢都好 T， 即係接住 T2。變成 TC 咧個最大因由咧，你會睇到啊，佢好有心咧捉翻呢個主題，而那個主題咧就即係同觀眾去講咧，嗱你睇到呢個咧即係好大型嘅娛樂片，但係個背後咧就講都想講一樣嘢啦，就係、是、呢個世界咧係越嚟越科技，令到我哋變咗卡夫卡世界噶啦。咁但係呢個卡夫卡世界咧，能夠將呢樣嘢改善嘅咧，係都係靠一啲人嘅自己嘅嗰、那個。嗰、那個理想啊，同埋嗰個願望嘅出嚟噶嘛， 係佢有個別嘅場景，佢都討論下呢個問題嘅。不過就我就覺得咧，就比較淺一啲啦， 係老生常談咗啦。 嗱咁咧，最後一個問題就係咧，阿詹姆斯·戈馬倫咧，佢呢幾年點解好似冇咩嘢出咁嘅？ 唔係佢悉心咧去搞嗰個《阿凡達》嘅呢個第二集， 同埋好似《阿凡達》唔止出一集喎，佢 會嘅， 佢一如果一搞掂咧就幾集噶咯。 呢個咧就係為咗呢個，我諗佢為咗咧，即係都同阿李安鬥一鬥氣嘅。 做咩事要同李安鬥？ 因為李安嗰個中嗰、那個呢、這個雙子任務同埋嗰個 比利林恩的中中期戰線咧，嗰度咧，佢嗰個叫做一百二十格一秒一百二十格嘅嗰個 concept 咧，阿金馬倫咧係提出咗，但係佢話佢冇能力做。啊！一阿凡達咧嗰時咧要做咧就好貴，咁啲李安咧就嗱，我用一個文藝片做出嚟嘅，咁啊即係嗱呢個咧就唔係大家鬥鬥氣啊，有鬥鬥心啊，呢嘢就我覺得就係、是其實最 respect 奧林匹克式嘅呢啲咁嘅鬥志嚟嘅，咁所以咧佢響嗰個。阿凡達咧嗰度，佢已經講咗出嚟咧，即係話有一啲科技咧，佢要揾個更大嘅突破。嗰最大嘅突破咧就係大家除咗你嘅眼鏡嚟可以睇到 3D 嘅影像咧，係做到出嚟概念，大家都知噶啦，佢係跟住做得到嘅。咁莫講係一百二十格啦，嗰啲都會包容埋啦。咁所以我諗佢當而家今時今日嚟講咧，佢唔當自己就咁係一個叫娛樂電影嘅導演啊，或者攞一個叫高票房啊，攞咩？佢要做一個差唔多係好似叫科學家嘅令到電影工業咧又行前一步嘅嗰啲。即係叫 white stuff 啊，即係先鋒者嚟嘅 嗰啲。所以你講開呢個咧，我又醒起另外一樣嘢啦。點解撈尾場戲喺水底拍咧？呢、這個亦都係金詹姆斯金馬倫嘅招牌菜嚟嘅。不過即係冇以前拍得佢嗰啲咁勁啦，但係佢就起碼都要 揾達尼特勁咧， 一定仲有 Abis 啦，即係佢一定係即係今次金馬倫丁一定有水底戲㗎啦，即係如果佢孭飛嘅話， 有嘅嚇，同埋佢個水底咧，佢有個意義咧就都出咗嚟，咁啊，因為佢水。是有意識的，咁而且咁佢 T 1 0 0咧嗰個佢都係個概念，其實嗰個水銀都係同嗰叫液體流動嗰樣嘢有關，佢裡面就將啲視覺嘅元素咧就。有咗個哲理嘅層面嚟嘅嚇，咁、所以因為咧，阿台長你講佢呢度嗰陣時候咧，我就唔知阿台長你記唔記得咧？我成日你成日都有提及嘅一部英國嘅一個大文豪，佢一個唔係佢個夢境嘅成日揾到個即係同誒新德都有關大都 嗰、就是那個係誒 Coleridge 係啊，就 係、 是、寫呢、這個。Kubrick 即是忽必烈 系啦， 写上刀吓， 上刀嘅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概念咧，嗰、那个对詹士金马伦嚟讲咧，佢响嗰个佢监制嗰部戏咧，就讲一个即系水底嗰啲洞穴嗰啲遇险故事。 有我 嗰部睇啊，嗰部 我哋讲过添， 诶，嗰部劲噶， 好睇啊，嗰部好睇。 咁啊，佢所以你一讲水嗰个咧，你又将我哋嘅嗰个影碟传播室咧嗰、那个内容系拉伸咗噶啦，因为我系。我想詹士金馬倫咧，佢嗰、那個佢其實佢同阿李安最鬥嘅咧，就係李安佢嗰種文學性或者個哲理性咧，而阿詹士金馬倫佢都想講俾大家聽，佢嘅娛樂片都有呢樣嘢，而且佢做得係尖端好多添嘅，咁啊係。 係啊，佢即係好簡單講啦，如果譬如你雙子任務咁樣撲硬啦。嚇、啊！撲到雲啦、 啊！啊，你睇埋字講啊！我啊覺得佢又唔係都撲成咁嘅， 票房一定唔得啦！ 啊，而家票房係唔係咁好嘅？ 係啊，咁但係詹姆斯金馬倫就唔同啦。咁大家都記得話，佢無論獎啊攞到票房記錄，佢一定保持到噶啦。係，即係你只要阿凡達，即係第二三集一出咧，就又係可以上冠軍榜噶啦。 或者又將我哋嘅嗰個視覺藝術咧帶去另一個範疇嘅。 係啊，咁即係好坦白講啦，《阿凡達》第一集佢嗰個 3D 咧就真係 3D 嚟㗎啦。 係。 後來嗰啲咧就 2D 扮 3D 嘅啫，就是、你睇唔出個 3D 嗰、那個。那個、 即係新 3D 嘅嗰個效果，係大技術嚟嘅嗰個係。 咁所以我諗咧，佢點解會即係咁多年佢都冇嘢，即係冇導演作品出咧？就係、是、可能佢都係等個技術方面個再另一個突破。 佢你講嗰個係最關鍵咧嚇、除咗呢個鬥心之外咧，事實上咧佢嗰啲 CD 嘅效果咧，可能對一般嘅嗰啲老闆啊嗰啲咧，就你唔使用咁多錢啊，唔得啊，即係咁樣。但係佢基本上咧，佢嗰個咧係佢一定係要用咁多錢咧，而佢嗰個係一個叫科技成就嘅，唔係就咁叫視覺嘅效果做得到就得啦。 係啊，咁 anyway 就Terminator 咧就係佢嘅翻牆石嘅嗱，雖然唔知個版權喺邊個度啦，但係即係有佢響度先至有嗰、那個。 大家要看 的衝動在這裡。至於 Linda Hamilton 呢，就我想 都不多幾多部了，即是今年六十幾， 不要緊，拍完前後左右跟住做特技， 他未必給你的嘛，大佬 不是，他不是自己的，你給我借錢給你，即是買那個版權給你， 要跟他談啦。咁但係即係當年 Linda Hamilton 嗰個形象咧，就一去不復返㗎啦。咁我自己覺得就話下如果有新一代演員咧，其實都應該參照翻嗰個形象咧，先至即係大家會睇得過人。 做唔做到咧？咁即係大家拭目以待啦。 咁但係 John Connor 咧就，那位男演員應該 Edward Furlong 係嘛？ 係， 而家喺邊度啊？ 而家都係大個咗，我唔知冇乜太留意啊。不過大嗰個咧就 Kristen Bell 做嘛，即係叫上一代嘅蝙蝠俠啊。唔好提， 唔得 嚇，佢入唔到 John Connor 嘅嗰、那個，即係對比唔到童年嗰個世界， 就好難講啦。呢啲真係有陣時好多時都係講彩數嘅。你唔係話你。即係 Christian Bale 有一個好演員嚟，呢個大家必須要承認。但係佢入唔到個格，就入唔到個格。 佢做嗰個角色咧，你會覺得咧，一時之選。但係最重要就係睇你出嚟嘅成品啦。 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好，拜拜。